这么昏暗的晨曦，低温轻轻吹向我跟你，凝望盖着棉被，相拥下雨的 Saturday。稍歇息游戏，偷偷咀嚼心爱的曲奇，浓浓的黑咖啡，嘴边仍然是你。再次共抱易碎，抛开身边琐碎，一切任时光抹去。光抹去，仍然共抱易碎。